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这些天来关巧巧疑神疑鬼的事儿做多了，着实令人讨厌。宋纯阳又是个傻的，找他念叨如果把阴阳眼分他一只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了。再加上任务执行不顺，种种事情综合起来，原本善嘴角的冷笑压都压不住了。 你做了什么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 关巧巧一滞，微微下陷的眼睛死死盯着原本善。 我做了什么？你也做了什么？别想把自己撇得那么干净。 原本善不想和他多说了，怪笑一声便转过头去，但这一声笑却彻底刺激到了关巧巧脆弱敏感的神经。她一把掀开被子道：“ 你打算把我当成弃子了？” 原本善压低声音反唇相讥道：“ 你这样的合作伙伴还有什么留存的价值吗？一个随时都会死的人。” 这个评价显然刺激到了关巧巧，他哈了一声，脸已经扭曲。 哈，是吗？原本善，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？ 原本善还在反刍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就见关巧巧自床上跳下，尖着嗓子喊道：“原本善见势不妙，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另一手揪住他的头发，干脆利落地按住，往床沿上狠狠一磕。关巧巧登时软了身子，只觉天旋地转，心热的味道自发间汩汩淌下，迷了眼睛。她以为自己的痛觉早就麻痹了，然而真的被撞了这一下，仍是疼得浑身乱抽。这两天来，大家都习惯了关巧巧的大喊大叫，她再如何发疯叫喊，大家也不会轻易前来查看的。疼痛激发出她冲动的恶意，她扭曲着嗓子威胁她：“ 你不赶紧想办法救救我，我就让纯阳知道你那些破事儿！我死了，你也别想好好活。” 原本善看着他没有吭声。绝望和希望的交迫让关巧巧整个发疯了，阴阳怪气的：“ 袁医生，你有本事就杀了我呀，你可是最后一个看见我的人。你杀了我，嫌疑最大的就是你。” 原本善又认真地看了他一会儿，笑了：“ 你在说什么啊？我为什么听不懂啊？你要找纯阳说什么啊？是我们合谋的事情对吗？可是你有什么证据？”“ 别忘了，我有手机。” 原本善从兜里掏出一个手机：“ 你是说这个吗？” 自从怀疑关巧巧泄密后，原本善就开始着手销毁证据。他自己的手机在来的路上丢失了，可能是被扒手窃走，关巧巧的手机则被他趁着上次送饭的机会摸走，泡进了水中，存储卡也抽出来掰作两半冲入马桶，彻底毁坏，再无修复的可能。在异世界中，手机乱码无法使用，因此关巧巧甚至没有发现手机丢失。关巧巧再次陷入狂乱，奋力挣扎起来，低吼道：“ 那我就亲口告诉他，不需要什么证据，我都快死了，我怕什么？我还怕什么？”“ 是吗？” 原本善把床单从床上扯下，慢条斯理道：“ 那我们试试看呢。” 人在疯狂中容易失去理智，等到发现自己的手被附在了钢制的床栏边，关巧巧才慌了神：“ 袁本善，你干什么？ 袁本善一言不发，将枕巾取来牢牢堵住他的嘴，将关巧巧的四肢绑缚在床上，打了个手术结。做完这一切，袁本善走向了那幅照片。关巧巧猜到他要做什么，顿时发出惊恐万状的悲鸣。 不是说快死了吗？不是说什么也不怕了？ 他托起那相框，用力一抬一举，将相框翻转了过来。关巧巧喉间蹦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吼，却被堵绝在一团枕巾下。他一边恐惧到干呕，一边发出含混的怒声，大概是恶毒至极的诅咒。袁本善却没有心思继续听他发难，从挣扎不已的关巧巧身上取了房门钥匙，走出门来锁了门，又将钥匙随手投入楼下的绿植之中。他可以不杀人，但鬼可以啊。那视线又铺天盖地地将关巧巧笼罩住了。关巧巧被绑缚在床上，动弹不得，胸膛不住起伏，不敢去看那照片，却又忍不住去看。他终是分了一点点余光过去，照片中仍是一片茫茫雪原，苍白一片。然而那夜归人的身影并未继续扩大，甚至比前几天巴掌大小的规模更小了一点，但是那被窥视感却是有增无减，折磨得他不住用头撞击床板。怎么回事啊？那夜归人不是走远了吗？而且照片中的画面总给关巧巧一种微妙的违和感，好像与之前他所看到的照片不尽相同。他鼓足了勇气，才正眼看了过去。渐渐的，关巧巧张大了眼睛，他发现了，画面中的白不是雪原的白，而是瞳孔的白。而那墨色的黑点正是静止的瞳仁，正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床上的他。他张大嘴巴，唇角淌出口涎来，悲鸣从胸腔里挤压出来。 这一夜安稳得很，只是池小池又做了梦，在凌晨三点时醒了过来。池小池看了一会儿天花板，开口道： 阿童， 对不起，我聋了。 池小池坚持不懈： 阿童，我们聊三块钱的天呗。 对不起，三毛也不聊。 他到现在也不大能接受宋纯阳的身体内多了另一个人，即使这人和宋纯阳一样嘴滑人皮，但是宋纯阳这人是因为简单而快乐，而池小池哪怕在笑，也叫人辨不出是真心还是假意。池小池捞不着一个能说话的，无奈叹息一声，单手垫在脑后，转身打量起身侧熟睡的甘玉来。这床不算很大，所以甘玉侧身而眠，只占了一小半的床。看到这一幕，池小池心间一动，这个睡眠习惯叫他想起了一个人。那时池小池经常去楼隐家借住，楼隐体质好，身上冬暖夏凉的，池小池恰好相反，冬冷夏热，睡觉时就爱挨着楼隐，跟蹭空调一样舒服。小时候的池小池睡觉死，睡相也不好，睡着后经常踢了自己的被子又去拽楼隐的。楼隐半夜被他折腾醒，也不很生气，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他，又下地把池小池踢掉的被子捡回来，拍一拍自己盖。不过有一次，池小池着实是闹得过分了，楼隐跟他换了两回被子，但不出半个小时，他又哼哼唧唧嘟嘟囔囔的，一脚把被子踹下去，直接动手动脚的去抢楼隐的被子。一而再再而三，楼隐饶是脾气再好也有点生气了。第二天，池小池一觉醒来，发现楼隐正在屋里的小桌上摆放油条豆浆。豆浆是现磨的，油条是附近最好的早点摊上买来的，一等一的酥脆，趁热吃最可口。 池小池迷迷糊糊的想要起来，谁想扭了半天却爬不起来。被子卷成桶状，池小池连胳膊带腿都被当成粽子馅裹在里头。一条打包袋用的细绳把被子卷从头到尾缠了一圈又一圈，最后在腰部打结完工，把池小池包裹得动弹不得。池小池有点懵。 楼哥。 楼隐一回头，发现他床上的粽子馅蓬头乱发的醒了，正躺在床上眼巴巴的瞧着自己。 饿不饿？ 池小池低头看看，又乖乖点头。 嗯，自己折腾出来才许吃早餐。 池小池滚了两下出不来，他又试图躬身去咬那绳结，却弯不下腰来。池小池眼珠一转，也猜到自己变成春卷的缘故了，马上软了声音撒娇： 楼哥。 他知道楼隐心最软。果然，楼隐目光一柔，坐回床边，温柔又无奈地掐了一下他的鼻子尖。 以后不能踢被子了。 池小池答应的比什么都快，一脸讨好的笑容又甜又乖。 好。 楼隐一看就知道他没往心里去。 你这样谁还敢跟你睡一张床啊？将来要怎么娶媳妇啊？ 彼时的池小池觉得谈恋爱睡媳妇这事儿离自己太远，还不如桌上的早餐来的实在呢。 那我不娶媳妇儿了，一辈子跟着楼哥。 傻话。 说罢，他把被子卷解开，把这嘴甜的馅儿放出来，又揉揉他的头发。 快去洗漱，油条凉了就不好吃了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池小池从来没有感觉自己睡相差到哪里去。他家面积小，杂物多，他父母睡一张可供收纳的双人床，池小池就打地铺。地上比床上可大多了，哪怕蹬了被子，只要觉得冷了，一伸手就能把被子拽回来。因此一觉醒来，除了移了位置外，池小池大体上还在被被子的保护范围之内。直到多年后，他第一次进剧组，有了可供独立休息的房间和大床，他很自然地睡了上去，却在半夜被空调冻醒。他伸手去拉被子，发现被子已经全掉在了地上。池小池当晚总共掉了两次被子。第二天，他管剧组要了两个3公斤的沙袋。从那之后，他就很少踢被子了。